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五。最近很多朋友都是在看这个古装戏啊，一个呢是如懿传，一个呢是延禧攻略啊，这种宫斗题材呢在这个屏幕上是常年不衰啊。那其实呢还有一类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商战题材的电视剧也不在少数啊。当然与此相对应的书呢也不在少数。那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的节目呢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适合大家在周末阅读的好书。今天我们和以往啊的节目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选取了一本小说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一本职场小说，背后的背景啊可能有别于一般的这种职场或者是商战的题材。它讲述的呢是三个跨国公司的女前台的故事，以及他们背后所在的公司的这种纠葛。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了几个可能大家闻所未闻不怎么熟悉的职业，一个呢是商业调查师，一个是起密师，企业的起，秘书的秘，起密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通过这本小说带领大家走进啊商业调查的神秘世界。非常有幸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下面呢隆重介绍，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国贸38层的作者永成。永成您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好啊，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按照惯例我们的节目很少介绍小说哈，但确实您这本小说呢也是带着大家呢走进了哈这个商战的第一线，也是走进了这个职业。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这公司和公司之间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这公司想要吞并那个公司哈、这两家公司在历史上呢又有些恩怨情仇、所以说呢在这个书当中呢某家公司就派了一个间谍啊、所谓的商业间谍， 对 啊、也是这个主角叫郝依依啊、打入到另外一家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的这个老大啊高层啊、打得火热是吧、 对， 进而窃取很多的秘密。那这中间呢又把其他的两个小白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女秘书啊女前台牵扯了进来哈、 对， 其中呢又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这个纠葛哈、 是 包括感情啊等等。那想问问您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这个灵感主要是因为您读过这本书哈、它其实有两个最核心的元素，一个元素其实还是商战，就是、所谓的这个公司到海外去上市啊，大的财务公司、大的这个律师行还有投行之间、他们为了争夺这个 这个我们叫馅饼哈，想争夺最大的一块蛋糕，他们 项目 项对这个想要从中获利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勾心斗角，就阴谋重重的这样的商战故事。那另外呢，它发生的载体它肯定是在大的企业里，像这本书它是发生在核心哈，是一个银行加上三家外企，那这时候它涉及了很多外企的职员，那主人公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是三家外企的前台啊，当然里边有一个前台不是真的前台，是个卧底哈。你刚才讲过的那三个前台女职员嘛，那她又带着职场性质，这个小说所以她核心就是一个是商战，另外一个是职场，这两个要素。那这两个要素为什么我会去创作这样一个小说，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比较了解的这些东西是比较贴切的。比如说我自己就在职场工作了很多年啊，而且是在外企里，也从很普通的员工一直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另外呢，我在外企工作这些年主要的经验是在一家这个跨国的商业调查公司，其实是做反欺诈调查的啊，那就会遇到很多案例嘛，这些案例其实都跟这个小说里所涉及的这些故事有点像的，都是一些比较这个阴谋重重的这个商业欺诈案子， 就现实永远比小说还精彩，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又有自己实践的经历是吧，另外呢又有这种创作的欲望 啊，对， 然后找一个点把它们衔接起来。 对对对，其实这个类型的小说也写了好几部了，之前有一个秘密调查师系列有四部作品，那个其实都是围绕着商业调查师怎么去调查这种所谓的商业欺诈的案件怎么把这个坏人抓出来，但其实后面又有一层一层的很多的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其实这已经是第五部小说同样类型的题材了，但这一部其实我是想做一些变化的，就是不想再用这个商业调查师或者是职场里面的精英或者是商人，用他们作为最核心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带着一些精英光环的 、 哎、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还是要冒一点险哈，要用三个最普通最普通的这个公司里面所谓社会阶层最低的这个公司前台，让他们来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来讲述这个故事。 是，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这个唐人街探案是吧，就两个特别普通的人是吧， 对对， 但是呢卷入了一个惊天大阴谋，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这个普通人他在这中间呢可能也有生死的这种危险、对吧， 对， 最后呢成功的战胜了， 对对对， 所谓的邪恶势力啊， 对对对，而且他也另外有点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他叫邪恶女佣， 啊、就是，没有看过， 是吧？他是说，在这个好莱坞，在有洛杉矶的那个有几个特别有钱的人，当然有钱有权，也都背景有些事情的一个人，家里做女佣的，就每家里有这么一个女佣，然后这几个女佣在一起 啊，联手、啊， 对，就是也是有几个人是被搅和进去的，但有一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这是就是你想在原来的创作基础上啊，再有所提升，或者说有所创新。 对，这也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秘密调查师的系列更主要的这种创作动机是来自于，哎，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商业调查的工作，而且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写小说哈，那我就觉得，哎，这些商业事件其实是很好的小说素材，它能够让我很多的读者能够看到，你就是现在这种就是财富，这个迅速的膨胀哈，那很多很多的经济事件都能上到这种媒体的头条，看到这些新闻，这些事件背后的一些事情，啊，我们讲这个所谓的一个头条的事件，它有中间一段，有前面，有后面，中间就是我们在这个网上或者报纸上看到的，谁谁谁被证监会处罚了，然后又左右了股市了，然后又外逃了等等，就是这些新闻。那你作为一个商业调查师，你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案件，你会知道前面，比如说这个人怎么到今天这一步的，他怎么有能力，他以前是干嘛的，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他怎么会有能力去左右股市。那下面呢就是我们还要知道后面的一部分，比如说就是现在证监会处罚了他，这公司被罚款了，未来会怎么样，这公司是破产了呢，这个人一败涂地呢，还是摇身一变再换上一个新的面孔又去干别的啊？我觉得这个全面这三个部分都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故事，它同时又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呢能看到 整个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事件的样子。 嗯 啊，但那时候创作主要是这种动机，但现在的这种创作呢，就比如说《国贸三十八层》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这个小说其实主要的是围绕人物，就是最早的这个原始的冲动是说我这个外企的职场的这个三位女职员，我心里都是有原型人物的 啊，所以这本书呢，可能比较接地气是吧， 啊， 前面的呢可能是更加注重于讲究这个逻辑啊， 嗯，对对， 整个的过程，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不一样。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商业调查师这个职业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书啊走进他们的工作世界。那选择在国贸啊作为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我想可能也有一定的理由，国贸外企多是吧， 嗯， 包括律所呀会计师事务所呀， 嗯， 也都比较多，这个书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了啊这个律所， 对 啊，涉及到了外企， 对，就是主要是三家企业的前台嘛，嗯，一个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一个是国际律师事务所，还有一个投行， 对， 啊，那这三个公司凑在一块，所有的人就稍微了解一点金融的人立刻就会想到一件事儿，就是上市嘛， 啊，是 所以呢就是其实也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一个阴谋，是有关一个上市公司的阴谋啊。 如果以后再写呢就不能是国贸三十八层了，可能就是金融街多少号了 对，但是得弄清楚那号的确没有人租用的， 得自己编一个 对 好，那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所谓的商业间谍，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企密师，刚才我介绍了企业的企，秘密的秘啊， 对对， 企密师， 嗯， 根据我的了解，这个呢在我国的香港这也是一个合法的， 嗯，对 啊，正儿八经的一个职业啊， 是是， 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类似的工作啊， 对， 那书的主角呢叫郝依依，那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接触到的这种企密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他们有可能成为双面间谍吗？ 其实咱们这故事里的这个郝依依他是一个企密师，就是企业秘书师服务师，那这个企密师呢这个职业其实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合法的，他就是商业咨询的范畴，那至于郝依依这个人物他肯定就多走了一步，就是在企密师里他去做间谍了啊。那一个商业间谍他可能来自于任何职业，对，任何的 title 都有可能，比如他是个工程师或者他是个人事总监，他也都有可能是卧底，是间谍嘛。那这一次我们卧底这个人是一个企密师，其实是这样讲，企密师这个行业国内了解的可能会比较少，就像您刚才说的，在香港在欧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通常常见的一个工作了，他主要是帮助客户啊去做这些工商方面，处理工商方面的那些事务的， 具体来说工商方面有哪些事务呢？ 比如说去登记注册公司啊， 嗯， 帮助公司开户啊， 嗯， 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需要去这个成交一些公司变更的材料啊等等，特别是上市公司那个叫董事会秘书啊， 嗯， 这个董秘，我们说董秘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更了解，董秘就是企密师里边的一种，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哦，上市公司的嘛， 嗯 啊，在国内这个行业很少，但是其实也存在，因为 工作类似是吧， 对，在国内内的它就会变成，因为我们一般国内跟工商和税务打交道的就是公司自己，他的会计啊或者行政人员就全都可以做这些公司的工作了，那企密师他的业务就会很窄，他其实主要做的都是去海外注册公司的， 嗯， 就是帮助公司或者个人到海外去注册公司，然后建立结构，就是把这公司它的什么一层一层股东做上去，然后做到出于有一些税务的考虑啊等等，还有其他的各种考虑，因为地球上每个地方注册公司成立公司它的那个 规则 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利用这些规则， 嗯 啊，主要的中国国内的企密师是做这个比较多， 嗯，那在这个书里面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企密师他的角色不一样是吧，他要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 嗯， 他想把他父亲的公司的资产转移到他的名下，那这就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你要注册一个新的公司，同时呢要把原来资产转移到这家公司是吧， 嗯，对， 你注册这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呢你还要用某种方式去注册， 嗯嗯， 不能被他父亲所发现， 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呢他就找到了这个所谓的企密师啊， 嗯， 那企密师呢他隐藏的身份呢又是一个公司的前台， 对， 那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通过一次交通事故， 对 啊，这个前台故意的，但在书里一开始是没有这么交代的，嗯，啊，故意的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嗯， 啊，这个所以又凭着自己的这个相貌哈，啊， 获得了对方的芳心，获得了这个位先生的这位董事长啊的儿子啊， 对对对， 这个芳心， 一个香港一个很大家族的继承人哈。 对，就这么开始的哈。那实际上呢，在他们现实的工作当中会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其实现实的工作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因为为什么这个故事他把启密师设计成来做这么一个商业间谍的角色呢？因为启密师他帮助客户去海外注册公司哈，因为很多时候呢，也不是所有的到海外去注册公司的人都有不良企图，但是总有一些人他需要做这么一个麻烦的复杂的事情呢。第一，他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的，比如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公司是我的了，还有就是我想要就是处理非法所得的，比如说这钱把它洗掉哈，洗黑钱啊，或者我们之类之前讲的，反正总归是会做一些不太这个健康的事情的时候，他更容易想要到海外去注册公司。那这个呢，就涉及说启密师在服务的时候，他有可能服务到很多客户，他们其实动机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启密师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大部分启密师其实是不会过问说你到底去干嘛，我只是给你把公司注册好然后就不管了，但是也难免会有人可能涉及的更多，会帮他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大概就是启密师会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说我完成这个工作，我必须得合理合法的完成它啊。虽然我的手续全部是合法的，那到底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不是合法的？啊，你做完了以后，那有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说我有没有，因为我做的事情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或者动机可能是违法的，会不会给我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必须得替我的这个客户啊严格的保守秘密，因为保守秘密这件事情对于启密师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人家之所以让你去海外去给你注册这些东西，就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所有东西是他的。那你如果要是不能保守秘密的话，不能完全的保守秘密的话啊，那就等于违反了一个启密师的职责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保密这件事情又和这个守法这件事情有可能又会有冲突啊。所以 这个书中的角色郝依依他就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纠扯， 对， 是吧？他一方面他知道雇佣他的这个老板可能心怀敌意， 对， 是不是？他要毁掉某一家公司， 对， 是不是？但是他自己呢又存在某种这个职业道德或者是这种法治观念， 对， 等等吧，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隐隐觉得这么做是不合适的，这中间呢会有这么的一些描写。但是我想现实生活当中有类似感受的启密师也不在少数。 对对对，而且其实就是也不只是启密师，这是在咱们国家的职场上哈， 每一个职业可能都会面临， 对，就是很多的，尤其是白领，我们讲就是在西方白领犯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基本上每个进入职场的人都会被警告被提示这个白领犯罪这件事情，在咱们国内这方面可能算是就是普及的最少的，就是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外企也好，就私企也好，这个在企业里上班的员工他其实并没有这个意识什么东西是犯罪了。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你在美国说如果我在 IT 公司里或者我在这个媒体行业里营销，我说我现在我们这个微博号我这么多的点击太少了，我们去花钱买点点击吧，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工作你做了，对吧？你其实在美国的范畴这就是犯罪，这就是欺诈罪。那你做了以后你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跟你的老板说是老板让我做的没有关系的，就换句话逻辑就是老板让你去杀人，你只是杀了一个人，你肯定是有责任的， 对。 所以其实这都属于白领犯罪职场犯罪的范畴，但是咱们国内很多的这个员工啊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法律意识，想不到这一点啊。包括说你去做销售的，你给客户去送一张什么卡或者送一个红包之类的啊，这种事情其实从法律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都属于职场犯罪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像书中郝依依这个启密师角色一样的相同的纠结 的 困惑、是吧？有这么一个困境。只不过呢我们把它放在更神秘的这样一个商战的领域当中去展开哈。 对，因为郝依依这个女孩不简单吧，对吧？我们这三个前台，一个70后，一个80后，一个90后，就倒着的啊，越老的是越傻的。这个90后郝依依是最有心眼的，她其实。 对 ,90 后啊，毕业于名牌大学啊，另外呢就是专业过硬啊，身材 面容都非常的诱人是吧，所以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打到对方企业的内部啊，但是他同时他自己他的感情经历啊，他也有他的这种成长故事、 嗯、对对对。 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对于这样一个形象进行定位的呢？ 嗯，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创作这一部小说更多的这种就是灵感和动机是来自于想要写职场里的人、嗯、尤其是女性的职场里边的人。 刚才您说的是现实当中确有其人是吧， 就是确有这个人物原型啊、嗯、每一部长篇小说起码我写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人物也不一定就只有主角，包括主要的配角必须都有原型人物，我自己脑子里知道他是谁，他会怎么什么样的行为，说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小特征，我知道了以后我才能动笔写，要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人物不够生动，立不起来。未必说这个故事里发生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都是这个原型人物真发生过的，但是我可以让他去扮演这个角色、嗯、那我就知道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怎么反应，他会做什么样的抉择，这个才会读起来特别真实、嗯、啊。这三个就90后80后70后三个女前台全部都是有现实中是有原型的，而且都是我自己比如说认识了很多年这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啊或者同学，就是非常了解的女性、啊、她们自身的这种成长背景啊，还有她们自身的这种感情的困境等等，可能都跟人物很相似，所以我才会对她们的心理有一定的把握。 嗯，好，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这三位核心的女前台女秘书吧、 嗯、 啊，首先从90后的郝一说起哈、啊。 嗯， 对，您所接触到的这种90后的啊这个秘书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场形象？ 其实我觉得90后这正好是一个对比一个阶梯哈，就是90 80 70那就是正好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岁这三代不同的职场女性，她们都在同一个环境，都在国贸38层的这个外企的这个环境里面工作，而且做的职位又类似，但是这三个人她肯定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90后的郝一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首先就是非常自我，然后目的性很明确，就是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要取得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大胆的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也不太在乎是不是利用别人或者怎么样，他觉得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这个是而且90后的这个郝依依，她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强势是在于她已经不甘心承认一个女性啊在职场里她的这种被动地位，因为我们一直都传统上认为职场是更适合男性的，女性是有一定的总是有一定的就是 弱势 的啊，那所以呢他是不承认这个的，他在这个职场里他就是觉得我要比你们都强，我要做到最厉害，我可以利用你们你们也可以表面上利用我，但是我有我的目的，达到我的目的去这样。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目的性明确的一个女孩啊、这其实也吻合二十多岁的人的心态，因为二十多岁的人她还就是很有理想啊，然后呢很有目标啊，还没有经历特别巨大的挫折，人生挫折的时候可能是非常有信心十足的。 嗯，她有资本。 有资本，他的确也是有资本的人啊、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80后的这个朱迪，她其实是一个她自己是个很理想化的那种女孩子，就是不管外面世界在发生什么，我都沉浸在自己的童话故事里，我都永远相信有个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这样的故事的这种女生。然后她生活在她的这个环境里，她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长起来的女孩，本来就有点与世隔绝， 有点保守。 对对对，你正好好的上学毕业，然后。到了外企就直接工作，其实算不上是特别的进入社会的一种状况哈。那这个时候他没在社会大染缸里染过，但他恰巧自己的这个婚姻也出了问题，家庭也出了问题，因为永远都是这种特别的相敬如宾，特别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种派头，他跟他老公都是这样。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现他老公在外边有外遇、 嗯、 然后发现他老公其实很厌倦这种平淡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你在70后，你在30多岁的这个年龄哈，往往是一个人他开始就发现事实真相的时候，就是就会觉得心灰意冷的时候，就哎呀，你年轻时候的那么多的雄心壮志和理想实现不了，然后呢对爱情的那些憧憬，家庭的憧憬也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70后、嗯、就是所以这个80后他正好30多岁正好认识到人生的这个困境的时候， 他有一点手足无措。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手足无措啊，不知道这个环境和想象的不一样该怎么办，就是这种开始要改变自己。那最后的这个辉姐，这个70后，她就40多岁了，她本来就是 这个年纪的人其实应该是已经明白了，就是已经放弃 了，对，就是说已经放弃了之前对人生的所有的那些幻想和梦想啊，然后就一般就只求自己这个只求自己舒服就可以。其实慧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基本上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她可能是笔墨最重的啊，因为她是一个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一个就是比较粗然后比较这个帅直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呢胡同大妞我们就叫啊，然后她自己在这个也是这所有人物里大概最悲催的一个人啊。 永成就是北京人。 我是北京人。 对，我在书里还看到就是北京搞亚运会的时候您还去举牌子去了。 对对对，正好高一嘛，那个时候就北京市高一的中学生去做的背景操。 所以您策划或者说撰写这个辉姐这个形象应该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对对，会看到啊，你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啊都会发现这样的，都有这样的案例啊。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理想主义，因为他其实是按照我们现在当前世俗的这种价值观，他可能是最失败的一个人，对吧？因为他自己就在他以前在银行里面工作，他给他的银行领导做情人，地下情人做了20年，所以自己连婚也没结，孩子也没有，然后呢也没什么钱，就等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而且呢她自己也基本上是看穿了就是这个事儿了，也不会像二三十岁的时候对那个感情还有所期待，可能还有幻想说、啊、我这个情人以后我可以跟他组织家庭或怎么样，她也完全破灭了。因为那个她的这个情人其实是行长的女婿嘛，那人家是借着那个自己的岳父的势力在往上爬的一个人，一个很这个功利主义的人，她也不可能跟他怎么样，所以她到了40多岁其实什么都没有了。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这个情人外逃了，犯了事儿了，他又义无反顾地冲出去跑到香港去救他啊。他这种救的这种行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因为他其实是为了爱情，但这个爱情并不是因为为了要回报的爱情，并不是说这个男人对我很好我去救他，而是完全满足于自己的心理对这件事情的那种理解。所以他是这种特别的理想主义的。 对，就是这位70后的主角在书里叫辉姐啊，也是琢磨最多的一个女性人物。 对， 那她的这种形象我也是感觉到就是理想主义啊。在她这种理想主义的大背景下展开了这个所谓的营救， 对， 也展开了这个谍战的内容啊。 对对对， 和郝依依刚才说的这个双面间谍哈、啊、或者启密师哈、啊、 对 之间有很多这样的冲突。 对， 这个可看的点让人扣人心弦的这些情节还是挺多的，从中也能够看出来啊，不同年代的这些外企白领们他们目前所遇到的这种生活挑战。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呢嘉宾永成说很多的故事啊来自于他的工作内容，很多的人物呢也来自于他身边的人物，有了这样的一些积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书籍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请永成来介绍介绍他所参与的一些商业尽职调查或者是反欺诈调查的案例啊，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带大家走进商业调查师的世界。朋友们，这里是职场帮工团，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这是永成的职业经历，也非常的有意思。回头是不是也可以把您的经历写成一本小说或者是自传啊？ 那这个主要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所以 那未必啊，听着可有心呐。那我想你可能也经历过很多像这个影视作品一样的真实的商业调查案例啊。 嗯，对， 您给我们介绍几个，让我们也更加了解您这个职业。如果有听朋友想干这职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当个引路人呢？ 这个职业就是商业调查这个行业，其实存在了很多年了， 嗯， 也快半个世纪了， 嗯， 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啊，不管是中外，其实了解的人都不太多，尤其是在国内可能知道的很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使用这种服务的也不是特别特别多，一般都是大的公司、大的金融机构，他们要在进行投资并购的时候啊，他们会想要选择这种专业的商业调查公司来帮他们去从侧面的或者说比较秘密的去了解他的这个投资或者未来合作对象，知道这家企业这个老板哈，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啊，这有一些秘密会给未来的合作带来风险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他需要去了解。那另外呢，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企业啊出了问题了，比如说我公司内部我觉得有人在贪污，有的人在这个营私舞弊，或者我公司里藏了别的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了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在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又不适合大张旗鼓的去调查，不能让公司里的就人尽皆知的，那又不适合报警，因为报警呢一般是要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有很多证据的，商业犯罪一般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在开始就是捕风捉影的阶段你就可以去找警察的，人家也不愿意受理这种案子。那这个时候呢，他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这个商业调查的公司协助他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反欺诈调查啊，这两种形式的这种工作都是要做的。那它就涉及了一些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技能啊，还有一些东西。它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行业嘛，所以一听到往往会想到像什么私人侦探等等那一种的东西，但其实它不是，因为像私人侦探这种工作，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它是不合法的，根本就不能够有这样的服务啊，对。那个但是商业调查它又不是，它是合法，它是属于这个在金融咨询领域里边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咨询工作。那它借助的手段呢，那就也不能去借助这种非法的手段，它更多的是在合法手段之内的一个更专业性的工作。 这让我想到了一些著名的调查记者 啊，对， 他们都是通过公开的查阅， 对对对， 包括去寻访一些当事人。 对，这个其实我们跟调查记者的工作方式很类似， 嗯 啊，那因为调查记者是各种的事件去做调查，那我们商业调查是做的东西，它一般都是跟商业交易相关的，或者都是跟公司或者是企业家他的成长的过程背景相关的，所以它就更专业，就涉及很多的，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都是公开的东西，比如说公司档案啊，工商档案本来就是公开的，谁都可能拿得到的，但是拿到了以后怎么去分析，怎么去往深了去追这个事情，这就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对 啊， 你比如说哈，今年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大的保险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不是被这个开庭审理了吗？是吧？他也涉及到很多罪名等等。那这个事件在这个发现之前呢，就是一家著名的媒体他们的记者啊，通过查阅公开的资料， 对， 得出了这个公司可能存在呢，就是自己组织很多内部人控制的小公司啊、子公司、关联公司，然后呢进行这种资金的这种这叫什么呀？资金的流转，然后呢壮大自己的这个股本， 对对， 啊，骗取更多的这种投资， 对对对 等等哈， 所以这个工作的实质就跟商业调查很像了， 很像。 整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调查绝对永远不会服务媒体，永远不会把调查出来的结果去公开的，对。但其实除了这些所谓的桌面，我们刚才讲的桌面调查，还有公开性、公共信息的这些调查方面的内容啊，还有就包括也说去打听啊什么的这些事情之外，那作为这个商业调查师，有时候也会面临一些有一点点风险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见，但是有可能会发生，就像是，这个秘密调查师那个小说里可能会写到的涉及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我个人曾经也遇到过 啊 一些案例，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您跟我们说说。 曾经有一次好像是到东北去，有一家企业啊，东北那个企业是一个就是外商投资的企业，也是俄罗斯的一个企业投资的，投了很多钱，但是呢投了一两年之内这个钱就都花掉了，然后一分钱都没赚回来，就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一直在赔钱。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投资商呢，可能就觉得很可疑，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这企业家在那干什么，就派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我们后来就做，也就是通过这种公共信息档案的调查，就已经能发现说他的这个公司是有问题的，根本没有实际运营，他 赚钱 把钱都掏走了，他自己在别地儿开发房地产什么的，他就把钱给拿走去干别的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俄罗斯客户呢，他就要去收回这家公司，就是我到本地去，到这公司里面去，那个进去以后说你，我们现在把公司封了，然后我们查账。啊，因为我们是股东嘛，我们是法人，所以我们来查账，你们都出去。他想得很好，我们是跟他建议说这种情况是有风险的，就是因为你到当地，他也不是个大城市，是个很小的偏远的地方，所以呢你真的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他坚持要去，所以我们就去，还有律师，还有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律所跟我们一块儿去，大家就去了。反正去了以后就发生很极端的事情因为当地就像我们想象的啊，本来他想象的挺好的，说我到会计师，到这个会计室里边去，因为当时那个企业家不在，就是那个经理是不在的， 职业经理人 啊，职那个经理人不在，是他的会计在那，会计也是他的人。然后我们跟那个会计一个女的，然后会计跟他说你现在那个我们要你出去吧，这个公司你不要管了，这是我们是股东是法人，我们来把它封了，我们接管了以后我们要查账。然后那个女会计就做了特别惊人的举动，就她就立刻把自己的衣服全都脱光了，然后抱住保险箱说你们有人要强奸我，就是这样就开始撒泼。就是这还不算是危险的是人家公司的所有的这个保安什么就都冲上来把你围在里面，其实你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们是 都没有办法脱身了， 没办法脱身了，还被人围了好像两天两夜在里面。当时那个职业经那个经理还回来了，还喝了大酒回来的，就醉醺醺的。我记得他还跟我讲，他就跟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做外国人的狗腿子啊？就说这种话。我说我们只是专业的为客户服务的，我们不管我们服务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企业遭受欺诈了，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我没办法决定你哪天生，但我有办法决定你哪天死。就是这种威胁的话都会有，就是有的确会遇到一些这种比较惊险的场面，但是就很利于小说创作了，很好的素材。 当时可不会想我日后再写本小说吧，当时得想我怎么脱身吧。 当时是对，但因为我们比较有经验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 怎么处理、啊、 我就会让那个没有让所有的同事都跟我们进那个公司，我们就把那个有同事留在外面。那我们也跟他讲说，如果要是一天一夜我们没出来，就到夜里了，天黑了，我们都没出来，你不要报警，因为你在本地报警是没有用的，因为本地的所有的人都只认这个企业家，他不会认什么外商之类的，在这种小的地方，那他都本地都是关系很密切的嘛，你就要去就到回就跟我们北京总公司联系就成了，总公司的那方面再去想办法。那他们当时就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是联系不了外边的，你被人围了以后，你的什么通讯设施什么肯定是都没有的，手机什么都被人抢走了。然后呢，他们就是通过那个省，就直接找到那个省的那个省级的那个公安单位，然后再从那个省级的公安单位再下到市级的公安单位。直接从市里来的人解决这个问题， 才把你们解救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要是真出事了，也会是很大的问题嘛，对吧？人家也是个很大的外商，投了很多钱。 最后这个损失， 最后这个损失其实很难追究，因为各种很这所谓的商业的这种纠纷，到最后就是这样。那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造出来了啊，变成了上升到了省级，那个省级就省领导都很关注这件事情，说你那个小地方人家外商在里面投了几千万美金哈，然后你把的钱都弄没了，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是炒作起来了以后，影响多不好，谁还到我们省来投资等等啊？那这种有了这种压力之后，那就坐下来谈判呗，因为。当时警方来了，是说我们两边的，他当然不能再拘禁我们，但我们两边的人都出去，这公司被那个警察给贴了封条之后呢，再由这个双方一起派这种审计的东西一起进去再去查账，就当时是这么讲的。那最后也不了了之，也没法查账了，因为你贴个封条其实不一定能封住什么，人家夜里可能有办法都能进去，只有我们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账也都不存在了。最后是因为这个事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是双方坐在那儿谈判，你谈判了 就是啊，那个当地的那个职业经理人也赔偿了一点损失，然后这个外商就走了，就完了。就是外商所有的损失肯定不会都被赔，但是赔一点有面子，这件事儿结束了就完了啊。 这个算是您参与的。涉及到生命危险或者说人身自由的这么一个调查， 对会有，就是不是经常有啊， 有没有秘密的一些的，就是没有被人发现的？ 经常不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说像90年代末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企业他接的很多案子是打假的，就比如说那时候什么大的国际大牌，什么 LV 啊，什么 GUCCI 都曾经是客户，那他们当时就是说你去那个黑工厂去把那个做皮子，他不会垫，就销售垫做包的那些工厂都不算什么，他要找源头，就是做皮子的那些厂，他说你进去要冒充客户，那我们调查师就要冒充是哎，我要采购你的皮子，然后到那个工厂里面去，然后拍照取证，说这个厂一定是在做这个。然后你拿到了足这些证据之后出来，你就报警，就告诉警察，当地警察这个厂，你看他们在做这个假的皮子等等，然后警方就会过来抄这个厂。当时是这么做的，也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偷偷的进去嘛，然后要带这个要跟公证员一块进去，要不然人家也不认你这个证据。但是公证员有一个特点啊，他跟你去现场。进去以后他不能说假话的，所以他可以不说话，就是你可以介绍，你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小王，然后呢他就点点头，这样可以，但是他绝对不能说假话， 这有违他的职业道德。 对，但是他就跟着你，等于他作证，就是作证说你是到了这个企业里，你拍的这些照片是真实的，这个企业就是在生产非法生产这些东西等等。 做这个工作对形象有要求吗？是不是长得越普通越好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也分，就是真的、就 是、我不是说您长得很普通啊，其实听众朋友看不到我们的嘉宾我们嘉宾非常帅气。 没有，就其实的确是像您说的，这个人最好是你看到他以后就很快会把他忘记的这一种啊。我们的特别有经验的调查师其实都是调查记者以前就是干过很多年调查记者，又来做调查师，又做了好多年的，那他们其实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去哪儿都拿一个很破的包，你看就根本就不会引起注意的啊。就是我们像你也一样，像我一样，我们可能都不真的不适合专门去做调查师的，就有的时候去处理。 您是夸我吗？ 是会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都不行 啊。所以这个工作要不显山不漏水是吧？你不能成为人家关注的焦点。 对， 那这个工作需不需要一些专业的背景？你看您是学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开发的，对吧？去做这个用得上原来的专业吗？ 其实这个商业调查这个专业，因为没有一个大学专业是商业调查，对吧？所以其实没有哪个专业特别的适合它。而且以往我自己就面试过好几百人，我们公司的北京办公室的好多员工都是我招聘的，看见大家来来走走的，我觉得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他其实有一些潜质。第一是肯定这个人不是说完全没有社会经验，这个社会经验是很重要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他还得有这种我们叫刨根问底儿的这种爱好，就是八卦的爱好，这有点像记者的需要的那个素质，这跟你上哪个专读哪个专业，你学历有多高，是不是博士都没有关系。有的人就很喜欢刨根问底儿，有的人就很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我就非得弄清楚后边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告诉我的任何一件事情，总是要多想一下的。其实这一种的就是有调查精神，我们叫这种东西是一种潜质。那另外当然你必须还得有比较丰富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公司啊，关于这个工商啊，关于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个倒是好办，这倒是基本上很快能补起来的。 还有就是人际沟通的能力也很强。 对，那就是看你干什么的啊。如果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调查师，你要去实地的，那肯定是这八面玲珑的。如果要是但有很多是分析师嘛，很多人是不去， 他从公开资料当中分析 啊，去公开资料啊，或者是通过人脉去了解啊，或者是就是写报告啊，这做这一类的工作的，那他就逻辑思考能力很强，然后呢，这个经验调查经验又特别充分啊，就但他未必自己是一个非常能言善辩的一个人， 能到一线去的是吧？ 啊，对对， 就是调查师他的这个工作其实也分。就是看客户在哪些领域有需要， 对， 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调查师去接这个单，是吧？或者是去分工，他们的薪酬 会不会也比较的神秘？ 其实是跟那个外企咨询类，因为这其实都属于咨询公司，那属于外企的咨询类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一个水平，没有太大。比如说，可能商业调查公司比较正规、很正规的这种公司啊，大型的跨国企业，那工资就跟四大差不多，就会计师事务所他的那个工资差不多。 嗯。那其实他的收入也还是不错的，应该这么说， 应该还可以吧。那因为是那是因为四大后来的工资跌下来了有一段，对吧？其实以前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对， 跌下来以后就差不多了。 您看啊，您从这个美国回来是吧？到这个老家哈哈北京从事这个工作，后来呢又开始写作了。您的这个几次转型啊，貌似跨度都很大。 嗯， 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刚刚在。做这个播广告的时候还交流了一下，其实永成最开始并不想学这个理工科， 对， 他想报中国传媒大学，就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录音工程啊，这个每一个这个选择的跨度都非常之大。 嗯， 您怎么来看待您的这种转型？ 因为 首先从专业开始吧，您为什么学这个机械工程了去清华？ 因为本来就偏科偏的很厉害，小时候就肯定是数理化成绩很好，然后语文成绩很不好，我高考语文都没及格，然后 还去了清华。 对，因为清华也不看语文成绩吧。不在乎语文单科的成绩， 总分很高是吧？ 对，反正总分是够了。 嗯， 但是我是不喜欢，我小时候喜欢这种，特别喜欢看小说，然后喜欢音乐，喜欢咱不干交流了，老在家里毁那个破坏录音带那些东西，就是自己在那剪来剪去的这种剪接啊、剪辑这些。 那这个志愿是受谁的影响？ 所以就因为对这个感兴趣，所以当时是很想报广院的，想去学录音工程的。但是我们班主任不让嘛，就是报志愿的那天晚上，因为北京是先报志愿再高考的，然后报志愿那天晚上，班主任是连夜骑自行车到家里来的，就看了这个人填的志愿，这不行啊，就拿着就来了。 所以你其实还是不喜欢这个领域， 不喜欢数理化。 那你回到这个北京做这个商业调查也是。觉得自己有选择权了吗？ 对，其实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写小说，就在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毕业了以后，刚刚一工作就第一本小说就在国内出版了，那个倒是写了都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一直都在干这件事儿。但是一开始写作你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那就差太远了嘛，所以还不停的在工作。我觉得也是不停的换工作，也是想要体验新的东西吧。 你认为未来社会的职业分工会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未来社会的职业分工，人类社会的职业分工一直都是跟技术有直接关系的，跟生产力有直接关系的，对吧？你现在的，而且我们说的是社会主流，主要的劳动力，主要的劳动力一定会根据这个社会的需求来变成去做什么样的工作的，不会说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按照自我的爱好或者是兴趣去工作的，对吧？那未来的社会呢，肯定就是那重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少了，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少了，人就会变得在这个大脑上肯定要有，就是脑力劳动肯定就越来越多了。经常有人跟我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话题很火，在我学的时候90年代研发这些东西的时候倒没那么火，就有很多人说人现在都变傻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智能的，你家里冰箱和电视都变成智能的了。其实人不是变傻了，而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就是他会更精于操控有智能的东西。 我听马云和李开复在公开演讲当中说过，他说未来会创作的才是这个社会所稀缺的。 是 啊， 而且可能未来所有的很多员，就很多的从业人员，他们对创造力的要求都会增加的，因为他自己完全的就是那个重复执行的这些东西基本都不需要人做了，那你就得发挥另外的那种特长。 嗯，所以你是打算在创作这条路上一路走到底了吗？ 我是因为就太任性了，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干的事情而已。 好，今天的节目信息量很大哈，又有小说内容，又有这个职场的内容，同时还有这个职业规划的内容哈。最后还有50秒的时间，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创作了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哈，您怎么理解金钱或商业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因为首先人性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很多样化的东西，人性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没有说人性就一定是好的或者一定是不好的。而且我们当时就是上帝在给我们创作这个人性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